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会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 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今天到马上爬起来装美食，用我身上身上最好的皮肤，别再想要当那王子公主，公主别对人家冷漠说着装酷装酷，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无缺，让所有的努力都美好落幕。哎呦喂呀，这点里没有收入，差点点到全部自己的付出。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用魔术锻炼的心为艺术， 就算是奔忙的家务， 我这次功课外露也要更专注，听清楚什么咕噜，是形容童话与对白的艺术。 哎呦，偶尔扮演一棵树，你就知道到了泪也没妙。 我打着圆洞脸庞，狮子头发好，我手拿拐杖，露出胡子打着包，为什么你都想要快乐却加入，你的心就在中有个感动包。 多么有活力的一首歌。 各位早，这里是乌鱼来了，我是鱼子淼。 各位好，我是圆圆。 并不是刚刚不搭你那句话。 是因为首先要自报家门对吗？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椅子坚持不住了，如果你再舞动的话。 我需要音乐，这种带感的音乐，然后给我一些动力啊。 今天早上真的特别开心。 是啊， 嗯， 有一种和老姐姐久别重逢的感觉，是吗？ 真的，我一走进直播间看到你坐在这儿，我立刻今天的心情啊，好好啊， 比天气要好多了。没错没错，因为我们两个人一起当班，好像真的已经隔了很久了，所以是时候在节目里边叙叙旧，唠唠家常了。 还不是因为你昨天晚上还在 LV 这样的地方。然后我今天一早就到了呢。 对，我就在这里留守了一宿啊。就怕节目今天不能够准时的这个在节目当中和各位说 hello。 那么我们今天聊一个什么话题呢？ 今天我们聊的话就跟刚刚那段对话有关啊。就是我们在一起就永远有一种不同于他人的爱好，就是互相调侃，然后还会因为别人 get 不到的点一直在笑。 对，开心的不得了。 是啊。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实际就是说一说， 嗯， 有一种爱好是什么样的体验。 对， 我以前曾经听人说过， 嗯， 说呢，如果这个人你发现他什么爱好都没有，那这个人其实呢就不太可交。这话可能说的有点严重了。 嗯 嗯，但是后来想一想似乎也有道理。就是如果这个人什么爱好都没有的话，你们俩可能很难聊到一块儿去。 确实是，而且他的生活应该有点了无生趣的感觉。 哎呀， 嗯， 可能别人是这么看的，但是我自己并不这么想啊。 所以圆姐，你的爱好是？ 所以我没什么爱好啊。 可是我就是喜欢你啊。 我觉得大家生活当中真的应该至少培养也好，或者是与生俱来就喜欢去做某一件事情也好，总之呢应该有一样或者是几样的爱好，这样生活才不会显得无趣哈。 相信大家应该都会有。 嗯嗯，所以来和我们说一说吧，畅谈一下有一种爱好是什么体验。 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爱好的体验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GTP 九八六， 嗯， 一起来跟我们互动。 是，我们首先来说资讯吧。这个啊，全国两会刚刚结束啊，正在一种很开心的状态当中呢，看到了这一条让我们更开心的消息，那就是厉害了我们的国家。那么中国制造呢，现在成就了非洲建筑的新高度。250米抗九级地震，这是由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承建的阿尔及利亚大清真寺宣礼塔主体结构封顶，那么全塔呢高是250米，刷新了非洲的最高建筑记录，这也将是这个中国公司在非洲留下的一个伟大的工程，真的要为中国制造而点赞。 嗯，棒棒的啊。 嗯， 继续来看有关共享单车的事情。那北京的共享单车的维修点日均是送修600辆，多数呢都是人为破坏的。那么根据调查呢，仅北京朝阳区的某维修点就有近3000辆被破坏的共享单车。 嗯， 那么近10位的修车师傅呢，每天要修数百辆，许多车胎摸起来啊就是瘪的，而且呢二维码已经被涂抹了，撕换锁具等等，多数呢都是人为破坏的。收车人就说啊，每天路边找坏车，日均大概送就是600辆了。 嗯，听着真心疼啊。嗯，本来是为了方便我们出行， 是啊， 为我们考虑的事情，但是我们往往呢就是啊，自己的这个文明行为啊还没有达到啊。 况且我真的觉得它不只是方便，它都长得非常的可爱， 是 啊，很漂亮， 你怎么忍心去伤害它呢？ 对，不要去破坏它， 还是约束一下自己吧。 嗯， 来说一下，还是和自行车有关。这个呢是国外的一项自行车的赛事，这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因为强风而取消了，骑手们一个一个也是在风中凌乱着。最近呢，这个南非的开普敦一场年度自行车赛事因为强风被迫取消，强风把自行车吹得东倒西歪，选手们实在是不能再继续比赛了，啊，一个一个的只能在风中任大风吹拂。 嗯，有的时候确实这样，尤其是强风， 嗯， 它会影响很多的事情。 是啊， 我小的时候我们学校办了一场就是风筝放风筝比赛， 哎， 也是因为大风，你知道我现在想起来我都 真有余悸啊。 不是，就笑得不行，就是每个人因为风太大，不但就是头发各种凌乱，然后就本来都整整齐齐，然后就吹得各种乱七八糟，那个风筝一直不是啪在你的脸上，就是啪在他的脸，而且真的是又很心疼 啊。 嗯， 都是自己做的风筝哈。 对，本来也够呛能飞得起来，再被风吹坏了。 其实那是一场就吹风的比赛，吹不吹风筝倒是无所谓啊， 看谁飞得更高。 是啊。 好，我们继续来看。那45年前的9岁的杨东恩呢，是把2.5块的学费给弄丢了，老师没有过多的去责难他，而是帮他付了。那么尽管生活非常的艰辛呢，杨东恩一直是想把这一份恩情还上。那么他省吃俭用，在2015年呢，他捐出了20,000元。那在今年的3月份，他又捐出了20,000元左右。 嗯， 都是为了报恩母校啊。 哎，没错没错， 嗯， 爱心的传递嘛。 嗯。 啊，来说这件事情也是让人很感动，就是呢七旬的老人不慎地落入水中，有4名高中生合力地将老人给救起来了。最近呢，江西的一位七旬老人不慎落入了水中，面对这样危急的情况，当地中学的4名高中生丝毫没有犹豫，从冰冷的河水当中合力将老人救出。当民警和医护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呢，老人的身体已经没有大碍了，四位学生好像是约好了一样，都悄悄地离开了现场。嗯，就是做好事不留名啊， 真的是这样。嗯，继续来看，最近其实都这个话题挺热议的啊，就是看看别人家的图书馆， 哎，又是别人家的。 嗯，来看广东广州的改造之后的华南师范大学的石牌校区的图书馆。那图书馆的1楼修建知识共享空间，那提供是封闭式的单人研修间、多人研讨间，还有开放式的研讨桌等。那6楼呢，则是设置至善堂，那么是分为博雅斋呀，还有上书房。 哇，听上去 好 有皇家气势啊。 没错没错。 还有听雨轩啊，网友们都说、这样的图书馆我也会天天去的。 哎，天天去那干嘛呢？真的是去看书吗？ 去下下棋也好啊。 培养一下自己的爱好哈。确实我们也看到了有图有真相，这样的图书馆真的希望多来几个。 哎，这样真的很像是下围棋的那个小桌子。 对 对, 对， 应该就是吧。 而且它这窗外的这种环境布置也是整体非常的雅致，人坐在这里边应该心就会静下来了。 我感觉我坐在里面就是 想点一杯咖啡。 不我还是有点别的爱好的。我坐在里面我就是琅琊阁的少阁主。 我没看过那部电视剧，好尴尬。 就是靳东演的那个少阁主嘛。 又是靳东。 暴露了我的爱好。 对，我觉得追剧也是一种爱好啊。 是啊。 接着继续来说吧。这个爱好可能生活当中很多人也会有。就是懒得下厨的时候怎么办呢？点外送啊，点外卖呀、这个送餐员呢都好心的相劝了，说呢有些这个饭店也不要点。为什么呢？这个据内幕报道啊，说这个公厕也能注册呀，三天就能拿到营业执照，你就可以想象一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厨房环境了。最近呢在广州从事外卖送餐员的这个阿全表示了，说很多店呢都是在城中村的一些阴暗的角落，内部环境脏乱差，十分的恶心，甚至有些这个餐馆厨房啊，哎呀，那个设施的简陋我们就不能再多说了。居然这样脏乱差的餐厅呢仍然办齐了所有的证照，每次取餐的时候这个送餐演员的良心都受到谴责啊，觉得自己是像帮凶一样，所以呢他曾经试图奉劝顾客不要再点。有良心和职业道德的送餐员。 对，送餐员都他可能看到事实的真相他就真的接受不了了。 是啊是啊， 就确实这样。咱们尽量的自己在家吃。如果实在没有时间的话，我觉得即使是点餐也点一些比如说品质高一点的， 放心的 有品牌的，是不是？ 没错没错。 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有自己的爱好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爱好啊，给我们发来说一说吧。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JTP 九八六， 一起来听歌。这是一首金志文的《建筑师的梦想》。 滴滴答滴滴滴答滴，时间带着杀气。滴滴答滴滴滴答滴，时间刹车环绕。杀死我！滴滴答滴，一身空装；滴滴答滴，一身西装。扑通一声，伤痛心脏响。一点未来，一点闪光，要梦想。一天一天，尘沙飞扬；一天一天，水泥钢梁；一天一天，他们终将更换。我将尊严深深刺伤。只需孤独陪着我老去，也曾放纵心灵的皮质，照亮我与爱情的位置，让我看清现实如刀锋悬崖。假如那天我必须粉身碎骨，祈求心 只需孤独背着我老去。也曾放纵幸运的皮质，又照亮我与爱情的未知，让我看清现实如刀锋悬崖。 感觉非常有志向，非常提气的一首歌。 哎，没错没错， 建筑师的梦想 是啊，有志者事竟成。我们先聊这个话题呢，也许就能促进你啊坚持好你的一项爱好。哎，说坚持这就有点被动了，就是呢让自己这个爱好能够 保持下去。 没错，就带给自己更多的快乐吧。我们今天聊的就是有一种，其实呢有多种爱好更好了，反正就有爱好是什么样的体验，欢迎各位来分享。你笑什么？看你乐不可支的样子。 我刚刚没有清嗓子说那句话、你是不是忽然看我一眼确定旁边不是马老爷子复活？ 哎呀，那你要保重身体啊，颤颤巍巍的。看着我都心疼了呢。 真的，我感觉是刚刚把你吓一跳。 还好我沉得住气。 还好你已经很了解我，我有多面性嘛。 没错没错。哎，淼淼其实生活当中也还是，我觉得应该是我眼中爱好比较丰富的人。 比如说我有什么爱好？ 比如说啊、到点就会为自己沏上一杯香醇的咖啡啊，然后在香气四溢的咖啡香的陪伴之下，然后 吃一个煎饼。 好像你的生活节奏没有这么慢呢，应该是画画画啊，琴棋书画应该都可以是吧？至少说这个琵琶呀乐器这方面没有问题 啊。很多年前啊，我小的时候、 哎，民乐是不是你的一项爱好？ 算是吧。 你看就是让老姐姐很羡慕呀。 我们这样互相抬的话，那我就 你并没有抬我呀。 我就说互相抬的话，我就再抬一下老姐姐 啊。那不用了不用了，真的不用了。 真的吗？ 对对对，因为老姐姐不受捧啊。我们还是来看看朋友们怎么说吧。看到了这位朋友，他说的是爱上健身，一天不练都是满满的愧疚和自责。当然了，健身不仅要改变自己的体型，更多的是培养了自信。 嗯，其实我觉得健身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 是，身边很多人都说自己在健身，但是我在想能坚持多久呢？这不好说啊。 而且真正我觉得爱上健身以后，你会，我是这么理解啊，稍带着会把自己的什么饮食方面啊也会特别注意，因为你会为了那一个目标嘛。 没错。 来看看。有一位朋友就厉害了，维亚说爱好下厨，会做各式各样的菜。 这是一个懂得造福身边人的这样的朋友。 你看他做的菜真的是很厉害。一些我都看不出来是什么 菜， 但是每个菜的这个卖相都很好啊。 啊，有鸡翅。 我觉得他生活一定是很精致的，哪怕是自己下厨应该也是对自己很好。 而且看他的这个照片他还挺瘦的，就做给别人吃、 哎、多么有牺牲精神呀，佩服他。来看这位朋友呢，叫 Forget， 他说呢有相同爱好的吗？这也是上了一个图，那一看就是很清秀的笔记，而且 爱好书法吧， 应该是书法。难道是记歌词？因为他这个书法写下的是一段歌词啊，所以可能是 在练习书法的过程当中就默念了歌词，心心念念的那些喜欢的词句吧。 我一下想到了你平时的一大爱好， 哎， 就是没事就调侃调侃我们，宠溺宠溺我们，把我们宠溺的一个个羞羞脸。 我们节目组啊，就是在这样一种轻松愉快、团结友爱的氛围当中，每个人都在茁壮的成长。 在你的爱护下， 啊，长得白白胖胖的。 来看这位朋友说读书啊，这是一个好习惯了，好的爱好啊。他说读书让孤单的灵魂感到充实。他说啊，这张图是我去年读的书，去过的书店和走过的路。 哎， 啊，好丰富啊， 很值得纪念啊。我觉得这朋友真是挺有想法，就是有时候我们看书，但是可能看过也就过去了，不太会记得太多，也不太会想到用一种就是仪式感这样的方式来把它记录下来。 对对对，他，哎，真的是挺有仪式感的，你看他的记录，而且他的照片拍的都特别漂亮，很用心。 没错没错，我觉得比自拍的效果还好呢。 是， 来看这朋友吧，也是发了一张自己健身在健身房的一个六块腹肌照。坚持，他说坚持了3年的爱好，现在无比的热爱 啊，厉害。 确实有些人就是在健身的过程当中，从一开始的 有点被动， 对对对对对，强迫自己去适应，然后慢慢尝到甜头之后就欲罢不能了。他应该就是这样的 啊，真的是练得挺不错的。看到下面这位朋友，我觉得可能我不太能够了解学霸的世界， 我也觉得很难懂啊。 这位同学说我喜欢数学。 幸好我身边没有这样的朋友，要不然真的不好意思和他聊天了。但是其实我们是挺佩服他的，因为我觉得很多理科生好像都喜欢用做数学题的方式来训练自己的思维。很好的习惯。 对对对，也没法再评论什么了。 是啊，教都教不会呀。 再来看这位朋友，叫做这个博主说他用滑板呢，哎呀，这个太帅了 啊，就是注意安全啊。 你看看老姐姐多贴心， 安全第一啊。还有呢，这位朋友他也是一位喜欢音乐的朋友，他说爱好太多，博而不专，概括的多么精妙啊。 已经不错了。 对， 我看这把小提琴应该也价格不菲，大提，小提，这个照片的角度不太容易 啊。是什么？ 有没有看到他这琴盒的下面是琵琶？ 哦， 天哪！ 他就是多种西洋乐器，还有这个民族乐器，他都擅长。哎，本身是不是在音乐这行当当中，就是触类旁通的？应该都，就是说，只要你会一样的话，应该其他的也都能够轻松的就信手拈来。 不一定轻松，但是应该会有所帮助。 触类旁通啊！哎呀，真是羡慕，稍稍有些嫉妒。 哎，你不要，那我只好把你写的诗背出来了 啊。那 好 不好？ 不用了不用了。我怕有人说这明明也是我写过的。 我天哪，你不要这样欺骗我们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很漂亮的一个小姑娘说不开心的时候就全靠跳舞了。 哎， 喜欢跳舞。 能够专情去做一件事情，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就做这件事情的人会有一种在幸福之中的感觉。 是 这个毛线门说了，他说呢画椅子画墙，每天专心做一件事情就不会无聊，不管做什么。就是爱好培养中吧， 这应该是美术生了啊。还有喜欢摄影的，这位朋友说摄影啊没事了就给自己拍拍照挺好的。哎呀，把自己拍得好漂亮啊。 我忍不住要调侃他两句了。 来呀， 你确定这是摄影而不是自拍吗？明明是每天沉迷于自拍当中，然后还美其名曰我在学习摄影。 哎，我在想这个自拍也属于摄影吧。 是，你要这样说的话是的，但是呢摄影可能我觉得会拍一些景物什么更多一些， 更加专业一些。 没错， 还得讲究什么构图什么的。 自拍的话呢真的是啊， 就怎么好看怎么来。 对，条件方面就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了。 来看这位叫猫爷的朋友说爱好加公仔算吗？加娃娃。 这是我最近刚刚喜欢上的一项爱好呢。 我刚想跟你说，跟他交流一下吧。听说有一个机器被你加空了。 这江湖上真的有这样的传说吗？ 只用了1块钱。 那真的就只是传说了。我是因为无意当中有一次加上来一个娃娃，然后从此之后自信心爆棚呀。看到任何一个抓娃娃机我都觉得今天一定可以有所收获。 哎， 后来发现那只是一次巧合，就可能前人啊加了很多次，然后最后一次他放弃了，然后把那次机会留给了我。嗯，因为以前不是有人曝光说这个加娃娃机，他也是他不可能说让每个人都得手嘛，所以他可能会 有 一些什么就是说一些程序设置 哦， 嗯，或者是有一些，哎，但是有人告诉我一些技巧， 对，我就想让你分享一下有什么秘籍没有？ 比如说就是头大头小，然后这个身子大这样的一些小动物，小玩偶，你要加不要加头？ 嗯， 要加那个大的地方。 对，它那个夹子其实挺松的。 对对 对 对 对， 要不然的话它可能夹起来，然后摇晃摇晃就掉下来了。 嗯，还有吗？ 还有就是等那个夹的那个爪子不动之后，然后你再拍。 夹的爪子不动之后， 对，就它就是你在就是调整位置的时候，它不是一直在晃动吗？ 嗯， 你要等它停下来之后，然后这个时候再稳稳的拍下去。 哦，然后它就哦，对对对，然后它就夹下去了。 嗯 嗯。 啊，有人 这时候时间到了， 对对对对，有时候来不及拍的时候，他自己已经下来抓了。总之啊，确实需要一些技巧，还有呢就是耐心， 还有就是信心， 要坚持自，要坚信自己可能会抓上来。 嗯，今天我们说的是爱好的事儿，这里是乌鱼来了。今天一起分享的话题是说一说有爱好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欢迎大家把互动发过来，一起来听一首林俊杰的歌《当你》。 生永丰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姓，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三月 月礼，平安车险送好礼，别客气，快打电话来领取。 三到五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来电报价就送电水壶，快快拨打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余。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欢迎回来，这里是乌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于思淼。 各位好，我是圆圆。 我们刚刚聊了很多有关爱好的事儿。 是啊，用了一个中间广告的时段呢，我来鞭策我自己，是时候多培养一些爱好了。 对，就把你刚刚的爱好再说出来。 加娃娃吗？总之呢，我希望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不会忘记，这样鞭策过我自己。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说一说有一种爱好是什么样的体验。欢迎各位呢把自己的这个心路历程分享给我们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YGTP986。 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 是的， 这种健康讲座千万别靠近啊。来看一下，在全国各地呢，每天都会有这样的会议，向老年人去推销着各种各样的产品。那记者卧底了一家公司啊，组织的一场健康讲座，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那一只伸向老人的黑手啊，首先是打温情牌，与老人建立感情，然后填写资料去套取个人的病史，然后呢再邀请假名医去演讲并且会诊，而且是请所谓的专家会诊。而会诊呢，其实就是根据之前提供的个人病史装模作样的望闻问切啊，然后最后一步就是销售无资质的保健品，一盒对外销售3980元的蜂胶胶囊，进货价其实只有65元，利润是高达60倍。 其实这样的健康讲座真的身边好像其实就是隐性的有很多， 对， 然后很多老年人其实呢都会有这种上当或者是被骗的经历。 是 啊，但是我看到这位朋友说的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叫阿江叔，他呢是这个看到这条资讯之后呢，说我奶奶天天都去听各种讲座呀，但是从来不花钱买，她只是去领赠送的鸡蛋呀，还有各种洗衣液，各种的这种就是上 小礼品。 对对对，骗子们用来这个诱惑的一些诱饵，我都被我奶奶领回家去了。我觉得我奶奶是一个理智的老太太。 其实我也听说过身边的叔叔阿姨啊，去参加这样的讲座，只是去领东西，但是领着领着，哎， 如果意志不够坚定，可能就真的会被洗脑了。 而且它会有很多投机取巧的地方，会让你产生你占了便宜的感觉，但其实你是有所损失的，所以就算去领东西也要理性。 哎，是是是。嗯，所以呢这个理智不理智就看您对待这种骗局会不会去轻易的相信了。 是啊。 嗯，接着来说这个呢是 LED 灯，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常见。这种灯呢它其实这个频闪的话会导致头疼，手机上就有一种神奇的功能，一秒钟能够辨别您的这个 LED 灯是不是频闪。有些家庭呢可能会给孩子购买 LED 灯，或许呢存在着严重的频闪这样的问题，但是可能家长都注意不到。这种频闪的肉眼其实是察觉不了的，但是如果长期使用会造成视觉疲劳甚至是头疼。也建议呢家里有的话可以试验一招，打开您手机的照相功能，让镜头对准灯泡，频闪严不严重就会一目了然了。 就是哦，我明白了，是不是如果拿那个照相功能对准它的话，如果它频闪，它就会一直在抖。 有可能啊， 是吧？ 回家可以试验一下。 嗯， 当然了，如果看不到任何效果的话，那就更好了。 嗯， 说明您家这个 LED 灯呢，它不存在这个问题， 是很安全的。 是的，是的。 继续来看315科普打假，击破了2月网红的科学谣言。那昨天呢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各路的媒体呢都是在关注打假。那二月呢食品和育儿领域滋生的流言和谣言热度是非常高的，比如说紫菜是塑料做的，还有乳牙储存起来可以救命等等。其实呢这些都是谣言和流言，不要相信。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给各位来盘点一下最近这段时间又在兴风作浪的这些谣言，让我们一语来把它说破。首先来说的就是刚刚淼淼提到的紫菜是塑料做的。最近呢也是有几段展现塑料紫菜的视频广泛的传播，视频呢说是几家企业生产的紫菜是塑料做的，并且表示了是嚼不烂，而且还有腥臭的味道。而真相就是呢这些视频当中的紫菜干实脆，遇水后变软，而塑料呢并不能够吸水，不可能产生这种变化。而且有关部门对涉产品呢进行了检查，并没有发现企业掺杂使用塑料或者是塑料制品这样的现象，所以这是一条不攻自破的谣言。 所以说这个品质比较好的紫菜，我们是可以放心食用的啊。 没错。 继续来看第二，就是煮饭方法不对会吃进砒霜，这个也特别吓人啊。 是啊。 看一下，那近日呢，一则消息也是告诉人们啊，惯用的煮米饭的方法会致癌。那一个实验结果就显示，用两杯水煮一大杯米，在煮至所有水分干透之后，这个俗称砒霜的这种残留物是最多的。来看一下是怎么来辟谣的。那么不能把这个所谓砒霜物质啊，所谓这个砷完全等同于砒霜。那砒霜呢是三价无机砷，虽然我不太懂啊。总之 是文科生的悲哀啊。 总之是不能画等号。此外呢，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中呢对这个含量呢是有着严格的规定的，是符合标准大米对人体健康几乎是没有影响的。 对对对。所以呢如果您是在手机的朋友圈里边来传播这样的信息，请您及时打住吧。 是 啊。来看一下这个还有一个谣言，就是烧开水的方法不对会致癌。哎呀，这条消息曾经困扰我的母亲，就是做水的时候，本身家里边那个壶，那个要不是要盖壶盖做水吗？他连壶盖都不敢盖了，就是打开着那样做水，可能水都滚沸很久了，他都没有察觉。最近呢，有一条消息说了，说自来水当中的这个氯呀，在烧开的过程当中会挥发出来，而且还出现过说自来水烧水的时候会挥发出三氯甲烷这样的说法。那肯定呢就是会引起对健康方面的一些危害。有些家庭真的就相信了，比如我的母亲。那么辟谣呢就说了，说目前呢并没有自来水的这个三氯甲烷让人出现包括像一些相关的癌症这样的证据。那么三氯甲烷呢只是被列为了这个二 B 级的致癌物，比猪牛羊肉的致癌等级还要低。而且呢自来水当中所含的三氯甲烷即使是全部吃掉，对健康的影响也可以小到忽略不计的。所以呢千万不要就是过分的去相信一些言传的东西。 是大家可以放心的烧开水了。继续来看黑暗中浏览手机会导致眼癌，这个 虽然我听到的不是癌，但是我听到的也是特别严重、啊、 很可怕的说法。 嗯，那近日呢也是有消息啊一直在传播，说是关了灯以后在黑暗中看手机的话，眼睛会被强光刺激30分钟以上，造成眼睛黄斑部的病变，一旦得了黄斑变性的话，就相当于患上了眼癌，最终导致失明。 嗯， 特别吓人啊。 是 啊，来看一下，其实呢诱发黄斑变性的原因有遗传、高血糖、高血脂还有高血压、吸烟，还有眼睛长时间暴露在强光下等等，与在黑暗中看手机是没有直接关系的。而且呢，眼癌是指长在眼部的恶性肿瘤，一般是遗传或者自身基因突变而引发的。 嗯 嗯， 啊，再来看一条也是谣言，那就是结侧块致癌。这最近呢有网络传言说，请不要往马桶的水箱里放蓝色的结侧块，因为带有强致癌致病的污染水会反流进自来水系统，引起多种的这个致死性疾病。那其实呢这也是一条谣言，真正的真相就是结侧块当中的表面活性剂还有清洁剂呢会对水资源造成污染，但尚无实验证明结侧块会致癌。那么这个化学元素呢对人体的危害主要体现在刺激性上。 嗯，就是我们不要直接的去接触它。 是。 嗯，再来看一下这个，我也听说过，就橡皮鸡蛋。 哎， 嗯，来看看橡皮鸡蛋啊，什么人造鸡蛋的传言。那传言呢，还称一颗人造鸡蛋的成本只要1毛钱，长期食用呢会导致多种多样的疾病等等。那其实呢，人造鸡蛋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以此牟利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那传言中所谓的假鸡蛋，大多呢都是由于饲养或者是保存不当产生的。那么比如说这个橡皮蛋啊，那么饲养中使用了这个棉仔饼，那么如果棉分的含量过高，可能就会导致橡皮蛋的产生。那其次呢，储存温度过低导致的水分流失也会使鸡蛋变成橡皮蛋。 嗯，所以千万不要再怀疑自己吃到的难道是假鸡蛋吗？ 是啊。 嗯，再来看这一条吧，这个很多家长也是挺警惕的，就是孩子常喝饮料会导致白血病。最近呢这个有网络传言说饮料当中含有大量的甜味素，那它会通过肾脏进入到骨髓，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影响到骨髓的造血功能，甚至会引起障碍性贫血。这种说法呢甚至被广泛的流传。但是啊，你要相信的是饮料当中正规的添加剂是实用性的，在安全范围内对人体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超标超量的饮用肯定会对肾脏健康造成危害，造成人体免疫系统的紊乱。所以呢虽然这是一条假的谣言，但是呢家长呢生活当中还是要控制给孩子喝饮料的这个次数啊， 你得注意一下。 嗯，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对妈妈们考验还是挺大的。 是、啊、 就是你得想尽一切的办法让他对饮料没有好感， 努力让自己活成一本百科大全。 确实是这样的， 还有对抗各种谣言。 是啊，还有有关孩子的，我们来看一下乳牙。 嗯， 储存起来可以救命的。就有网友说呀，这个儿童乳牙里的干细胞多能性是最强的，增殖速度也是最快的，可以促进皮肤伤口的愈合再生，还有再生免疫系统、再生脑细胞等等。其实是不对的啊。 哎、 那在储存乳牙过于理想化，那掉了的乳牙是没有用的，家庭的储藏方式也是留不住干细胞的。那即使能够保存下来，乳牙干细胞呢也是没有真正在临床进行治疗使用的。 嗯，所以呢如果您为孩子保留乳牙的话呢，可以作为一种收藏，作为他成长的纪念。 对 啊，但是其他过多的功效就不要幻想了。 嗯， 再来说一下，还有人啊居然危言耸听说唾液就能测出天赋，只要在网上注册缴费，将孩子的唾液收集到快递来的器皿当中，再密封寄回去，过几天就能够通过这个APP 或者是微信上来查到您孩子的天赋检测报告。这样的一则消息让很多家长看了之后真是动心呐，但实际呢这也是一条谣言，居心是不良的。那么这个谣言呢实际就是用唾液检测基因呢是可行的，但是用唾液检测孩子是否具有天赋，这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儿童的天赋和基因到底有没有关联，是需要进一步去探索和论证的，现在科学还没有定论。 真的是匪夷所思。 是啊， 我觉得拿唾液能检测出，我觉得他这 其实大致的意思就是有点能够预测未来的意思。 对呀， 因为他在看天赋嘛。 这不就像是就是一语定孩子的乾坤了吗？ 对，我觉得像唾液这种东西只能检测历史啊。 对啊，所以他人家这个 只能知道你上顿饭吃 了。人家这个辟谣我就说得很客观， 嗯， 就是呢首先肯定说呢唾液检测基因这是可以的， 嗯， 但是您就不要幻想说还能测出您孩子真的是具有什么样的天赋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家长呢一方面避免自己被骗，另一方面呢如果被骗了的话呢 怎么了？ 因为我觉得可 怎样能释怀 啊，释怀可能是不行了，但是呢就是说也许会不会从另一方面来讲也能够促成孩子去往某一方面发展呢？因为孩子的可塑性那么强，也许家长相信说哎，我的孩子具有画画的天赋，然后就着重往这方面来引导孩子，可能孩子慢慢的就真的朝这个方向走了呢。 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生活中有意思的事儿发现孩子也许对其他爱好的培养， 哎，没错， 也可以哈。 好，幸好你帮我把这个我的观点圆回来了。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是有自己的爱好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 嗯， 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GTP 九八六，待会儿来发言吧。 我信任的心脏靠左，我们也曾听大人说，他没有管我。他们一定看见什么过，森林不在，动物牵绊，人们拍照留念那些飞机残骸，妻离子散，空袭灾难，那些不敢谈政治的都是避难，被遗弃的小孩搀扶那颗炸弹，他父母被人用枪指着头要答案，若要停战先要谈判，这一片片荒凉土地幕后到底谁管过，钢铁都敢起火，看城市多折磨，请你配合我一起难过。假如人人没点起火，我们回到那生活，你是否就得会刚离群的我。其实我们也忏悔过，借口都好说，可以怪我心脏偏左，有些临时话音刚落也会很难过，因为回忆迟迟通不过， 舍利不在，生涯贩卖，人们认为贫穷可以卖掉小孩，钻石太窄，富人不爱，还在楼顶挥霍那些仿真钱财，反正这没战乱也没有什么天才，我管他谁，让瘟疫艾滋继续泛滥，这种心态还能表态，毕竟这是个打字不用负责任的年代。 我欲望都燃起火，怎么自私怎么活，请你举起手假装难过，假如远人没点起火，我们回到那生活，你是否劝得住看第一场的我，假如有第三次战火，让地壳接近我，你别难过，请抱紧我，如果你不能说服我，就请你瞄准我，你听 火星人都来过了。 嗯，刚刚这首歌来自薛之谦。那么我们接着来聊资讯吧，看看各位有什么想说的， 嗯， 想发言的。看到了这个朋友说的，哎，稍等啊，让我来翻检一下他说的话。 好，我们来看这位朋友吧。 嗯， 叫圈 大王说，以前我的爱好是喜欢刷微博，结果发现刷微博获得很多人的评论，让我觉得有人陪伴我，却忽略了身边的真实的朋友， 嗯， 所以呢我又逐渐不抢热门了，回归了生活， 哎， 所以微博是改变了你的人生吗？ 有可能啊， 微博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啊， 嗯， 现实才是我生活的全部。 哎，祝贺你至少是想清楚了， 对 啊，想明白了，对， 是 很多人其实还活在朋友圈里呢。这个叫自来卷的朋友说了，滑雪平时呢摔一下就会起来嘤嘤嘤嘤的哭半天呐，求安慰，到了雪场跟大马猴子似的。这个画面感要不要这么强烈呀？ 哎，来看初一说，喜欢拼各种房子送给朋友，拼的时候什么都不想，挺好的，这是手工，小手工， 哦，我曾经看到一个小男生啊，就很纯情那种的，亲手为自己喜欢的女生然后拼了一个小房子，满满的都是爱， 暖男， 对 呀， 啊，再来看这位朋友怎么说的，他说呢，哎，看到了，啊，平时喜欢的就是收集运动鞋，他的爱好就是收集，收集的就是运动鞋， 这需要强大的这个资金支撑吧？ 是啊，是啊， 再来看看这位朋友说手账啊，哎，手不是那个手账，是账本的账 哦。 哎，我其实一直在想，就是所谓我身边好多人都跟我提到这个手账，你说这都在记什么呢？ 就记平时的一些花销嘛。但是我真的很佩服能坚持下来的朋友，因为事无巨细啊，有时候你会觉得平时开销那么多，就不忍心把它都写下来了。而且也没办法把日子过得那么细。是不是？ 是 有多少人就是最后那个手账都荒废了呢？ 好，接下来就我看看还有什么厉害的朋友啊。来看一下，鱼鱼是只猫说23岁开始学芭蕾，练一下气质，男朋友也挺支持的，就是刚刚开始学芭蕾。 哎呀，我觉得就是对女生来说啊，在形体方面呢能够做一些训练，哎，我觉得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是， 哎，可惜我从小也没有。 我真的觉得因为我也没有，所以我感到很遗憾。我就觉得女孩子真的是从小就应该就是塑造一下形体，上上形体课，是不是气质都不一样了。 所以很多年轻的妈妈都憋着劲儿啊，把自己年轻的时候没有实现的愿望到时候在孩子身上能够得到实现。 对，我之前真的是有所控制，我想我千万不要这样，就把我把我心中的遗憾就一定要 强加给他， 对，强加给他。但是我现在有点控制不了了。 看到粉色的芭蕾舞裙还有那么可爱的舞蹈鞋的时候，真的觉得啊，都 是 属于 去学一学，还是去学一学，接触一下， 培养培养爱好吧。继续来看，还有呢，这位朋友说呢，他说哪有什么坚持啊，只是靠这份热爱在死撑着 啊。这就是可能已经把这个小时候的爱好现在发展为专业， 哎 现在又有点觉得辛苦啊。 但是很多人不都是当爱好成为专业之后，这个爱好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哎，说出来都是眼泪啊。 是啊。 来看这位朋友说，用原材料呢是白布，然后自己剪花瓣，自己染色制作的一些小花小绢花，特别的漂亮。 我也很佩服身边那些就是特别喜欢做手工的人。 嗯， 你看他鼓鼓叨叨然后就能做出一个很精致的东西来。 是， 我觉得这样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的，很讲究生活品质。 是， 哎，再来看这位吧，叫煮饭阿姨，她说呢，爱好就是整天呀睡到自然醒，醒来之后可以玩一玩手机。 这是很多人的爱好， 也觉得这一天过得还挺忙碌的呢。甚至是昏昏沉沉的吧。 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张杰萌说，我喜欢做爱做的事情。是，这真的一语中的啊。 对，没有什么可以反驳你的。 对， 这位叫吃芥末的兔子说，一个人也可以很好的生活，不用勉强自己去找朋友聊聊天啊，或者是逼着自己去谈一段恋爱。逼迫的话，那我觉得确实缺少一些主动的自发的这样的热情。 我看到了跟我有相同爱好的这位朋友，他说爱好买买买，这是我一直。 女同胞们是不是很有发言权呢？ 哎，就是每次都说，哎呀，剁了手，哎，又剁手了，就感觉手指甲没有长出来，又剁了。 其实就是每次都去把指甲剪完，剪剪指甲就好了，然后还要杀回到市场当中去再拼一拼。 是， 来看这位吧，叫好妹妹，她说呢，就像我喜欢画画啊，整天脑子里边就是画各种的东西，看到一样就会很喜欢，想把它画下来，而且从来不会感觉腻，就是这种感觉叫热爱吧。 啊，真的是，我觉得不但是有爱好特别不容易，我就坚持下来也特别的不容易。 是啊， 来看看这位朋友，再清醒也不能熬夜的这位朋友说，我爱吃焖面，可以说是中毒性的爱吃。 哎，有，但是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体验呢？ 嗯， 可能某一时间我们会爱上一种美食，但是如果你就是在这段时间当中密集的去吃的话，很可能以后你就再也不想想到这个味道了。 还真是，而且你看这位朋友焖的面 啊， 真是非常的不错。 欺负我没吃过早饭是吗？ 对，本来就饿。 来看这位朋友吧，叫张大爷，他说呢，喜欢做咖啡，可是看看吧，这是我拉的花儿。能看出是一个人脸。 我远远的看以为本来是想煮咖啡，后来又煮了一锅汤圆。 对， 感觉就是 两个圆圆溜溜的东西在里边哈， 像个点心。 你可以以后试一试在这个做咖啡的时候做个什么表情包啊之类的，至少可以不求完美嘛， 然后稍微抖一抖还成为一个动图。 哎，想一想真是很开心的。 对，今天跟大家聊了好多有关爱好的小故事， 哎， 大家一些分享啊，我觉得生活真的是多姿多彩， 而且我很受启发。我没有想到就是大家生活当中是那么样的，有那么广泛的兴趣爱好啊，所以要向大家学习，坚定的励志，从现在开始要培养一种或者是多种的兴趣。 对，回去也想一下还有什么爱好可以发展的。 哎， 让 我们热爱生活，开始快乐的一天。那么送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FM 九八六更多精彩内容。 最后一起跟大家分享的是赵赵的启程，我们明天见。 洒在你的脸上，有桂花般的香，风啊微微吹送着芬芳，今夜的星星依然闪亮，和昨日的不一样，有你陪伴心就不会慌，前方的路有多长，青春有多短暂，顺着心的方向去远方，不论穿越多少高山，多少个驿站，打开窗时一片星光灿烂，迎面清晨散落的每一缕阳光，点点启程的人还在唱着他的爱恋，感觉每时每刻每一瞬间的喜悦，能拥抱着你，想拥抱着想去远方，无论穿越多少高山，多少个驿站，打开窗时一片星光灿烂， 一 北京时间九点整。